一时同他讲故事叫做王全老。阿明喜欢在深夜空无一人街道上面进行飙车，他觉得这样做才可以彻底释放自己心中的压力。这一天他又开着自己心爱的保时捷跑车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面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活力。街道两边高楼大厦的灯已经熄晒了，一个有一个黑麻麻的窗口将夜色渲染得格外的阴沉。天空上面一个星星点舞，一轮的孤月被啲阴云压得失去了光芒，照在路上面已经暗淡无光了。阿文一脚就将油门踩到底，在马特的轰鸣声当中，他一手拿着酒，一边在痛快地大叫着：哈哈，太爽了，什么工作生活什么养家活口全部都我死去一边。但是这时突然之间在不远处闪出一个高佬的身体，将他吓了一跳。他慌慌忙忙地就去刹车了，差一点点就要撞上那个人了。他心有余悸地跳下了车，发现那个是一个驼背的老太，他手里面捧着一个破旧的瓦碗。那个老太太面容慈祥地跟他说：细佬，你养寿未尽，还是好好生活啦，不要再做一些这么刺激的事啦。阿敏这阵时本来就有满肚火的了，再加上阿婆讲埋这些嘢，更令他火冒三丈了。然后他大声就闹了：死老太婆，我的事不用理你啊。讲完之后他就回上自己的车上面，然后又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车带着轰鸣声就往远处飞奔而去了。阿婆望着阿明逐渐迷糊的车影，摇摇头说：唉，我的手掌条路几千年了，点解那些后生仔越来越不珍惜生命的？还有那些后生仔为什么都喜欢叫我孟婆的？